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呢，在大风的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北风非常的强劲，阵风明显，气温呢有所下降。各位要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外出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预计入夜之后北风会逐渐的减小，近期冷空气会活动频繁，气温下降，一定要谨防着凉感冒。今天下午晴，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13到11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0月26号星期五11:33:37，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以习惯的方式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歌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思绪会瞬间拉到2008年的8月8号那天奥运会举办的时刻哈。所有人会觉得，自从也应该不是从08年开始，应该是从很久之前开始，北京有了新的玩法、新的样貌，而且很多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来的朋友都会在假期当中选择中国的首都北京来作为一个游览。当然现在有非常多关于北京新的玩法，比如说郊区游啊、主题游啊、DIY 游啊。当然今天我们呢带着我们一起感 说老北京新玩法的是一位超级旅行达人、时尚达人，他就是来自于思库48小时产品经理、超级旅行达人姜秉仁。欢迎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又来了，整哥好。 秉冰啊，是特别热爱生活的，因为他是对于比如说咖啡的烹饪啊、技巧还有生活都有自己方方面面的认识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如果因为咱俩都不是北京当地的朋友 是吧， 如果你现在有的朋友打电话说，秉冰，我现在想去北京玩，你有没有一个大概推荐的一个大概的样况？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是你的朋友， 嗯 啊，有吗？啊， 比如说以前啊，我们肯定都喜欢说，哎，小伙伴们来了，那可能我们去，比如说前门去吃个小吃啊，然后到处转一转后海呀，去后海边转一转， 网红打卡， 对，网红打卡，然后南锣鼓巷啊之类的，这是以前的玩法嘛。但是现在，尤其是上一周，我跟我一个朋友，然后去故宫转了一圈， 哎呦， 哎，感觉真不一样。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先生真是把故宫整的是与时俱进，相当给力。 他们文创做的也非常好， 是的，还有展示展品啊、 哎，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因为是这样，我当时呢跟着我这个朋友一起去，这个朋友很妙啊、对，他叫楚一，然后呢、他是一个上知天文地理，然后就是 学霸， 哎对，然后而且呢他对于历史非常的感兴趣， 特别适合他。故宫博物院适合他， 对，然后他当时呢就因为跟他一起玩嘛，然后他就去给我们讲，比如说从进门开始到东华门，然后呢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他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 全都知道， 全部都知道，甚至包括比如说哪些房间他为什么是绿瓦，那为什么他的是红砖啊，为什么是哎红墙，为什么是黄瓦，然后以及各种建筑结构啊，就而且历史的故事，而且他讲的都是正史，他不从那些 白官野史去讲， 对对对，讲得非常好。 刚才秉冰说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之旅，北京也是一个超级有文化的地方哈。 是的， 当然除了文化呀、休闲方式、娱乐呀、开心的京郊周末，一切的玩法都在2018年可以去享受北京的慢生活。当然，休假应该是慢节奏的，不是快节奏的， 对对， 不像早上7-8点北京的地铁一样，不是那个节奏，对不对？ 我们 也是经历了一些快节奏和慢节奏的生活之后，我们回归原本的时候呢，真正要了解北京怎么玩，今天秉冰带着他的一些感觉、一些总结。刚刚我在这个报天气预报的时候，秉冰还在不停地写一些大纲哈，看来真的是 office lady 的形象了哈。十分钟资讯之后，要请您姜秉仁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我们节目的新鲜资讯哈。现在国家的速滑馆冰丝带编织天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大家说什么叫这个编织天幕啊？2022年北京冬奥会标志性的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迎来了编织天幕的阶段，开始铺设放锁通道、架体、桌面锁即将正式开始施工。那很多的记者也是闲不住，非常的敬业。昨天从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获悉，目前国家速滑馆屋高的封闭锁已经安装完成，编织天幕的施工预计在2018年年底完工。此外呢，国家速滑馆的幕墙拉锁上固定于顶部的钢结构环架，下部固定于主体结构首层顶板外的悬梁挑梁端，拉锁分直径48毫米、56毫米，非常细致的规格，总数量大概是120根，而且呢，这个屋面的锁面结构平面投影尺寸看到是298米，宽124米，标高15.8米到33.8米，最大的高差是18米，非常厉害的城建集团，我们要谢他们的所有的员工，日以继夜的赶工哈。相关负责人张怡介绍说呢，目前现场所安装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施工人员呢已经开始在看台和场地内铺设放锁通道了，希望呢确保冰丝带编织天幕的工作如期正常的进行。想必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建立之后呢，像冰丝带的天幕会向公众展开的神秘的面纱。大家都知道我是山东人啊，山东的好客，山东是风水宝地，山东人朴实。今天呢，第二条信息告诉我们，山东发布了自驾游的全域线路，沿途可游一山一水一圣人。到底是哪山哪水哪圣人，我们了解一下。为了适应自驾旅游的消费需求，山东旅游部门近日发布了好客山东自驾一号路、二号路，沿途可以游遍一山一水一圣人啊，非常的了不起。 据了解，一号路、二号路旨在以全域旅游为支撑，以交通主干线路为风景廊道，构建点线面结合的自驾游全域产品的线路。其中，好朋友们好客山东自驾一号路是以什么呢 ？G3 京台高速公路为纵贯南北的旅游主线，以左侧 G2 京沪高速公路，右侧 G35及广高速公路为两翼复线啊，像一个飞机一样哈，以周边国道104、省道103、省道104、县道056、县道055等为十条的支线。如果您开车走过山东的高速，你应该知道是全中国最好的高速铁。好客山东自驾一号呢，途经像德州、济南、泰安、济宁、枣庄等文化旅游名城，串起了天下第一泉的风景区，就是趵突泉了。三孔文化旅游区啊，还有泰山风景名胜区、台儿庄古城四个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融合了像东方圣地、泉城济南、平安泰山、鲁丰运河、水浒故里、黄河入海六大文化旅游品牌。游客沿途可游遍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的传统旅游项目。刚刚说的是自驾一号，马上跟各位来说自驾二号。这里还有我的故乡，特别的骄傲。好客山东自驾二号是以 G22 青兰高速和 G20 青银高速为横穿山东省东西两端的旅游主线，连接山东省会城市经济圈和半岛城市的两大区域，穿越了山东内陆和沿海两大不同风景带，串起的像聊城、济南、淄博、潍坊、青岛、威海、烟台等知名旅游城市，构建了江北水城、泉城济南、齐国故都、渊都龙城、帆船之都和仙境海岸等经典的自驾游风景旅游线。有一个数据告诉各位，2017年全国旅游市场自驾出游占比超过了 65%， 全年自驾游出游累计超过了31亿人次。好客山东，张开怀抱，欢迎大家的到来。前两条是国内的，后两条是国际信息哈。我们都知道瑞士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国家，北欧当中呢也是非常消费高的一个国家啊，不管是湖光山色还是他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都特别吸引着很多全世界的友人。但是现在告诉各位呢，上网也很重要的事情哈，2019年瑞士铁路方面乘客能将免费享受 WiFi 上网服务。瑞士媒体呢，瑞士资讯近日报道说，到2019年年底之前，瑞士联邦铁路公司将在开始列车上推出基于 3G、4G 技术的免费上网服务。据报道，10月中旬，瑞士联邦铁路公司公布了准备提高铁路网与隧道联网覆盖面的计划。该公司将于2019年在苏黎世、日内瓦、圣加伦、洛桑和巴塞尔比尔这几条线路上测试一项新的技术。什么技术呢？它让乘客免费上网，网速甚至会超过无线局域网 Wireline。公司称啊，这项技术呢还能使得将来列车上 5G 网的推行更为的便利，尤其在结合了激光穿孔车窗之后。我们回顾到2013年的时候，首批火车站装上了无线局域网，此后铁路系统上的互联网呢不断的得到改善，目前呢网络覆盖率达到 97%， 铁路公司计划在2020年将覆盖率增至 99%， 目前来看，公司在列车上安装无线信号增强器，截至2022年所有的隧道里则会装上 4G 的覆盖装置。联邦铁路非常有信心地说呢，他们会在通往邻国的国际线路上安装可供乘客全程使用的无线局域网。最后一条来自于南美的消息啊，秘鲁这个国家呢非常的神奇哈，除了这个遗迹哈世界遗产之外呢，告诉各位，秘鲁现在发现了距今3000年的古墓。据秘鲁媒体近日报道，秘鲁考古学家近日在该国东南部库斯科古城发现两处距今大概3000年的古墓，这个发现将有助于研究当地丧葬的习俗。这两处墓地分别位于库斯科古城中心的马卡巴列考古遗址。据考古项目负责人叫做卢斯介绍说，第一处古墓埋葬了一名不到20岁的年轻人，身体蜷缩，在其颅骨处发现了一个用于装饰的带孔金片。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呢，考古人员发现另外一处古墓，葬在其中的也是一名年轻人，骨骼保存完整，保持 侧卧的姿势。那相关专家认为，这两具遗骸的年代呢，应该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表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人类的葬墓。这一发现将有助于研究库斯克山谷的丧葬习俗。除了上述两处墓地之外呢，考古人员还在马喀巴列考古遗址发掘出了陶瓷碎片和骆驼的骨骼。世界非常的神奇，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新鲜事情，希望各位不断的 news update， 让我们一起接受新鲜事物，变成更好的旅行者。时间来到11:44，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姜秉仁秉冰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现在听听这首歌，确实让我们心一下瞬间可以静下来哈，因为我们是主人，所以这个刘欢会先唱。当布莱曼的声音通过转调移到他的音区之后，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明亮起来，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祥和。我们祈求世界和平，希望大家平安健康。今天我们要带着非常喜欢旅行的朋友，要去到我们中国的首都，也就是我们的地界老北京。北京到底现在有什么新玩法？老北京到底呈现一种怎样的样貌？其实在我们的听众朋友群体当中，也有很多听友的来信，他们也是有珍存的记忆哈。幸福鱼说，哎呀，老北京炸酱面虽然不是最好吃的，他打了一个括弧，家里是最好吃的啊。当然每个家都有每家的不同的味道，但是比一些旅游景点强太多了。胡同里的炸酱面还是推荐给非本地同学们，就是带排骨炖啊。铁齿说，其实如果北京旅游的话，特别好的地方，但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什么豆汁啊、焦圈啊、老北京炸酱面，很多人接受，很多人不接受，这就是一个味蕾的问题哈。还有就独行侠说，你们知道北京有一个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吗？北京市南锣鼓巷，已经有740多年的历史，因为地势中间高，南北低，如一驼背人，故称锣锅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最富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就在上个礼拜，我去了南锣鼓巷。全是北京正以它独有的姿态向世人展示壮阔的中国文化和景象。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来自于我看这个他现在有新的一抬头了，然后要新出念出他的听，要不秉冰你自己介绍一下。 好，我是现在在四库48小时工作的产品经理，然后 是的， 对，我之前是一个完全自由 在路上的人。 对对对对， 想问一下，角色转换这么迅速，你能适应得了吗？ 因为是做自己特别喜欢的事儿，所以还是觉得很开心。 是的，希望在新的环境发挥出新的光亮和热能哈。说到北京的玩法，其实作为经常在路上的朋友，你的眼界、选择方式以及情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风向标，你写的文章大家都会去观赏，然后去从中取得一些经验哈。那现在老北京的玩法 有没有新鲜的方式？有几点？因为我在一看你一直在写嘛，对不对？ 是的， 先来说说， 太多了， 先说说听听看啊。 对，在此之前呢，其实我对一直是在外面玩，比如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呀，或者是怎么样。嗯、但是呢，真正回归到北京，开始稳定的工作了嘛。嗯嗯、然后我、嗯，但我这颗心是不会变的，嗯、一直会找各种各样的玩法。 嗯嗯嗯、 那以前呢，会觉得哎，到周末干嘛？可能看个电影啊， 对， 逛逛商场啊， 是是是。 哎，其实也没什么太好玩的， 嗯、 比如说朝阳公园逛一逛。 嗯嗯 最多了，对吧？ 对， 然后那个通州的那个 就跟家近的公园走一走嘛。 哎，真的是这样。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并不用费很多的力气、嗯，我们就可以玩到非常非常有文化、有历史、有韵味、有风格、有调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玩法。 是是是， 真的是这样。 对，希望你们好好做做自己的这个。大家的玩法的一个宣传或者布置也好，对吧？ 是的，是的，尤其是其实北京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挖掘。 哦、 对，那就比如说前两天我跟我一个老北京的朋友去吃老北京小吃， 哦、 就是一最开始我对 他能喝得惯豆汁吗？ 哎，他太喜欢了， 真的， 他们家真的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老北京。 哦，他是老北京人， 哎、对对对，所以说他带我去吃的店是真的真正的那种。哎呀，我们一进这些店有一个特色， 嗯、 就我每进一家店都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在那边吃东西、 哦、 年轻人会比较少一点， 是是，他们都吃了很多年了，应该 对、哦、这个是真正的老北京的馆子、 嗯嗯嗯、 所以说就是老年人嘛，就那个情怀，他们就会怀念那一口。对， 就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些馆子一般不是特别明显， 很难找， 无从深处那种的是吗？ 是的，是的。 哦哦哦， 我们上一次去的是地坛公园附近的两家店， 地坛 其中一个是茶汤里、 哦，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哦哦，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天桥茶汤里， 嗯， 那会儿大家都知道嘛、 嗯， 非常非常有名，也有160-170年的历史吧，这个还是我要去查一下，但是据说应该 是老店了， 哎，很多几百年的那种老店、 嗯嗯。 然后当时我们去到那家呢，然后是刚好好巧不巧遇到了他们的第四代传承人。 在 李老师在店里面直接遇到了、 哎、 非常非常幸运。 多大的一先生啊？ 对，就 高龄吗？ 没有那么高龄、 哦、 差不多四五十岁左右的样子吧、 哦。 然后他们刚好是要拍一个老北京美食的纪录片在店里、 哦、 然后就刚好遇到，然后就去拍照，就小迷妹的感觉、 嗯、 啊，非常非常有怎么说呢， 有劲儿。 对、 啊、 特别有老北京人的那个劲儿，然后而且就是听他那个京腔说的就特别舒服， 是吧？ 啊，很舒服， 有文化底蕴， 哎， 是 的，是 吧？ 我觉得老先生应该是他会学曲艺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在我听来是这样。对，然后在那家品尝了他们的那些非常传统的 地道的 哎茶汤、 啊、 然后有杏仁茶呀 啊 牛骨髓茶呀、 嗯嗯、 还有就是面茶，就是咸口的嘛， 是的， 这个我有点吃不惯 面茶是吗？ 对，我朋友特别喜欢，然后而且他们对于那个吃这个东西手势也很有讲究， 是吗？ 对，他们是要用手五个指头把那个小碗放在手上、 啊、 然后转圈喝 啊，对对对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看他喝那个东西我都觉得哎呦好像特别好喝，想尝一口。 生活得充满仪式感， 是的， 就吃这个方面，对不对？ 对， 我们每天辛苦啊，就为谁辛苦为谁忙， 嗯 啊，当我们真的是饿了肚子的时候才能怀念家的味道， 是的。 为什么那么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喜欢去老店感受啊？ 对， 从小喝到大， 是的， 是不是？就刚才说那个面茶，有一次我去那个护国寺，也算是个老字号哈、 哦，是的，是的。 这个面茶很脂肪很高的，很硬的， 对， 就是那个就是热量很高哈， 吃完一碗就不用吃别的了。 就看那些老北京真的转圈喝面茶， 哦、 喝的特别香， 是的， 小咸菜 对，然后看着就特想喝，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这个所谓的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现， 是的。 好些朋友呢， 嗯。 比如说刚来到北京就是想吃北京的早餐文化，好些在北京生活很多年的朋友老有一个误区，说北京没什么早餐，因为这生活节奏太快了，要么吃个包子，吃个豆腐脑，吃个这都是那种很应付的， 哎，是是， 你真的有一天进入旅行的节奏，要跟着姜饼人或者跟饼饼摊的朋友真的到了一个百年老店的早餐店去吃那个北京的早餐，那也是相当有味道的， 岁月静好， 是不是？岁月静好，慢慢享受啊， 真的是 这个地方在地坛， 对，在地坛公园附近， 哦，百年老店， 非常非常棒。 那书去两家吗？不是， 对，还有另外一家叫做爆肚王。 好些人就说到爆肚啊，有一天呢，我看了一个微信公号， 嗯， 就说老北京不是有一个小那个王府井有一个小食品街嘛、 哦， 大家千万不要去那边，它已经变了味道了。 是的，是的， 那就不是爆肚 了。 说这爆肚的感觉， 而且坊间啊，就是说，就有一些无良店，他、 哦、 甚至是拿 电饭锅，就把那个肚放进去涮一涮，然后直接就给客人了。 所以说，就是老百姓的文化不在哈、这个爆肚王可是有了名的， 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也真的是非常幸运，那天 掌门人 真的是这样 是吗？ 没有，就是刚好走过，因为我朋友他是美食圈的人嘛，他们彼此是认识的，但是那天就好巧不巧，两位掌门人都在啊。 爆肚王的掌门人是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感觉？ 可能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喜庆的大叔，对我来说啊，就是看起来跟他聊天啊之类的，就真的是能够感觉到那种老北京的爷们儿那种特举气，然后特老炮 的 那种感觉，很热情。 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当时跟他聊几句，就觉得哇，聊了好多老北京真就以前的那些故事啊、文化，然后我觉得哇，就好像自己真的之前没有逛过老胡同的感觉。 对，就是好些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的不是当地的朋友。 是的， 其实就那天 新北京人、 对对，新北京人。那天看了一个《我是演员》，范甜甜演的一个角色，说我们。就是我来了这么多年北京，就好像从来没来过北京一样， 真的是这 样，对吧？有一 节奏太快了， 有一些些的悲伤，但是确实是我们节奏的一个体现哈。 对对，确实是这样。 今天我们能跟着姜饼人一起走进，先从吃开始，有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哈。爆肚啊，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 是的， 每个人就跟烤鸭一样，后来好多人说，哎呀，我今天要健身，我要一说爆肚，你明天再说吧。 对，先吃饱再说， 是不是？ 对， 那酱。 对， 香菜 是 辣油， 而且那个 爆肚的火候、 哇，这个太重要了。而且 饿死了， 你知道真正的好店是什么样呢？就当时我们去到那个因为我们接下来是有一群小伙伴们要和我和石大人一起去吃嘛，然后我们就想去定一个位置、然后当时那个掌门人就说、说我们这边就这些，不管你来不来， 排队吧。 卖完了就没了所以就你最好早点来。 是的， 对，就比如说他、尤其他说牛可能还好、牛的那些就是肚啊之类的还多一点，但是羊散的就没有特别少，所以你想吃的话就早来。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匠人， 是的， 他不会说是为了多卖一点东西， 没错没错， 就囤一些料，他都是新鲜的， 对， 特好， 姿态，味道， 对， 饮食环境，对， 这种人我们叫他食主 啊，食主， 就是这个词儿是老北京的一个词儿，但是我发音不太标准。就是、 食物的食，主人的主，加上发音。 是的， 食主。 对，食主是真正对吃非常有信仰、有讲究、有品味的这样的一群人。 是的，其实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也有太多太多哈。 是的， 上面呢，我们先聊俩比较就是大家能接受的哈，一个汤，一个爆肚哈。 对对。 其实下面呢还有很多生活方式方方面面的感觉，比如说胡同里的用中西合璧的。一些感觉，京郊又非常多主题的民宿，怎么体验饮食文化，品茗这个难得的休闲时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是回归平静，周一周五忙得特别累，终于可以休息了， 真的是， 对吧？ 静一静， 是的，是的， 逃离都市的感觉。 希望呢，下面呢，大家一定要再听听我们的新的老北京的玩法，到底可以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哈？其实百变不离其宗，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平安才是最大的永远，是不是？你得让自己静下来，才能可能玩得好。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 丁丁，大家好。 对，我们要稍事休息，马上回归。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其实今天我选择的歌曲都是2008年奥运会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歌曲哈，你会觉得时光呢一下过去的十年之后的2018年北京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老百姓对于北京的一些老胡同老景点的一些怀念，新北京人如何更好的北京这个城市生活，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关于生活方式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生活方式方面的超级达人，四库48小时产品经理，超级旅行家姜秉仁，欢迎。 小伙伴们大家好，准哥好。 是姜秉仁呢，今天带着一个新的一个感觉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老北京新鲜的玩法。刚刚说老北京小吃，一下子回到了，就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发微信说，哎呦，这听着老北京的这个记忆，今天中午赶紧去吃爆肚， 爆肚是吧？ 对吧？你看有些朋友说的非常的有这个内走心的部分，他说小时候物质和硬件的匮乏，使得每一个人都会使用脑子去发现好吃好玩的， 是的， 主观能动性爆棚， 嗯， 去个吃的得跑四站地去吃那个东西， 是， 对吧？现在开车去，能去买菜也得开车， 嗯， 对吧？不像现在，就是比谁更有钱， 真的是这样， 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小伙伴说，我是不知道小时候北京啥样，我最早北京来的是9岁， 嗯， 他说过来的时候都是山路，特别不好走， 嗯， 时间一晃去很多年了，对吧？ 哇， 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留言是让我们的节目有非常强的人气聚合的部分哈。刚刚说到老北京小吃，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呢，开始展开新的一些生活方式。现在的比如说90后都不算年轻人了吧，都28岁了，90年出生的话。 对，已经不算了。 对不对？ 对。 像现在你就因为你工作的原因，或者你经常在这个圈子里跑，其实有很多90后和00后的面孔都已经成为消费的主体了。 是，他们是主流了已经。 抓住他们是很多商家正在研讨的一些方案。你比如说他们是消费主流嘛，对不对？ 对。 那提到现在年轻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跟真的是优于70、80后，这是事实。 嗯。 但是他们呢现在都怎么玩老北京，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看到他们那些身影啊，方式啊， 我现在比较多的朋友就是周末嘛， 啊，周末 还是民以食为天，除了吃，哎，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咖啡师嘛，所以就是我身边的咖啡圈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尤其是咖啡圈的年轻人会非常的多。 年轻的年龄区间大概是多少？20-30？ 哇，真的就是90后为主吧， 为主啊，90后 很多非常棒的咖啡师现在都是90后。 哎， 我也是，对。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让你觉得？ 对，因为他们的话就是可能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 是吧？ 然后他们会收到很多，就是类似于现在一些很网红的店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然后一到周末就赶快去打卡， 去感受。 对，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所以他们 有品鉴功能。 是的，所以他们推荐给我的咖啡厅啊，我觉得一般都还不错， 是的， 我还蛮喜欢去的。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特立独行，一个行走的 ID。 是的， 好就是好，不好我就不去。 对，没错。 是不是就这样的？所以说你推荐的或者你朋友推荐的，应该是非常有品质的喝咖啡的好地方。 是的，是的。 北京有很多像咖啡连锁店， 嗯， 但是我如果真的是喝咖啡，手冲咖啡，嗯，一定是一个特别有感觉的一个院落，对不对？ 安安静静的， 是不是这种的？ 对，去喝。 推荐几个可以去感受的。 其实五道营尤其还不错。 五道营， 对， 哦， 因为五道营其实它是一个胡同嘛， 是 啊，然后在也在雍和宫附近， 哦， 哎，然后就是 二环呢，啊，那是， 对啊， 对 啊，历史文化也有。那你比如说你逛完那个就是像比如说去完雍和宫， 上完香，拜完佛， 哎，然后出来逛一逛，然后呢吃点东西啊，喝喝咖啡，然后那边的咖啡的话，其实我自己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是真正的在做手冲，在做那个豆子，它的豆子的要求会很高， 咖啡豆， 哎，没错，因为手冲的话它本身对于咖啡豆的那个品质要求就非常高，你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新鲜的咖啡豆，然后呢它的烘焙也非常的适宜，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冲泡出比较好喝的咖啡， 真的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是的， 就是比如说你去喝一个速溶，不是速溶，就是我们之前都什么雀巢速溶咖啡，这是一个阶段。第二是去那个连锁店， 对 ，Starbucks 去喝这个咖啡是一种感觉。真正到了一个地方坐下来面对咖啡师，就又0.5米距离桌子那么远，他给你啪啪啪啪啪，你觉得特别有感觉。 是的。 然后呢，就有些会喝的会比哦这个感觉不错，有些不会喝的就是啊这感觉挺好的， 嗯， 我觉得就 享受， 啊， 对，是不是这感觉？ 是， 啊。但是我老觉得手冲咖啡的味道啊，是会重呢，还是会轻呢？就是它不加任何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 哦， 就是大家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喝 black coffee 啊，对，黑 咖 啡 或者是美式。 美式，嗯。 其实我觉得喝美式真的体会不到咖啡真正的香味儿。 哦， 它是就是比较重的那种意式烘焙，哦，然后兑一点水嘛。 对 对, 对, 对。 但与其说这样，你还不如真的去喝喝手冲，因为手冲的话，你是真的可以喝像喝茶一样， 嗯， 你可以喝到咖啡里面非常芬芳的那些味道。 真的 哦，对哦，就比如说像有一些会有莓果调性呀，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柑橘的香气啊， 哦， 然后茉莉花， 哎， 伯爵茶，它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味道。那有的人可能喝完觉得，嗯，哎，这是怎么这么酸呢？别着急 啊， 你等一下， 啊， 品一品， 就含在嘴里吗？ 哎，它会有回甘，对，就是你喝完以后就是慢一点咽， 嗯， 哦，对，然后就用你所有的味蕾去感受，然后去好好的喝。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喝咖啡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嗯， 你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本身的时候， 嗯， 你自己也会觉得世界静下来了， 升华了。 嗯，真的是这样。 对，你就看那些就是拍的很多的宣传片啊，制造咖啡，手冲咖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就不着急，慢慢来，而且特别有那个节奏感哈， 嗯。 喝咖啡的这个是一个功夫活， 对， 我觉得是一个静气凝神的事情。 嗯， 千万不要像喝可口可乐速冻的那种冰可乐的一种感觉。 对 对, 对， 慢慢来。生活有很多方式，你运动之后呢， 嗯， 也不建议大家喝非常冷的饮料，就是一切是以健康和舒服为主哈。京郊刚才说五道营是咱们的那个雍和宫二环， 对， 其实把眼光放到北京郊区。延庆、怀柔、平谷、顺，太多可以去玩的品质的一些饮食和休闲的地方，院落、住宿、民宿。 小院现在很火， 是不是小院文化？ 对，比如说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也去了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小院， 嗯， 它就是在顺义京郊嘛， 嗯， 然后它是做陶艺的， 陶，哦， 而且整个那个院子它修的就像大理一样，就我一进去我觉得， 哎，天哪 我好像去到大理了， 哦， 然后而且整个的节奏一下子就你进门之前可能脑子里面还是工作的那些事情，你一个脚迈进去穿越了， 嗯， 真的到大理了， 嗯， 是那种感觉。然后整个那一天我们从早上10点钟开始就跟着老师去学习做陶艺啊， 嗯，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盘儿，特别有意思， 烤出来送给你们， 对，就自己带， 一天就可以拿走是吗？ 可以， 好快 哦，就是他会教你，然后在那个陶艺上去画一些画，啊， 对对对对，很有意义， 哎，你想想你去学了不但，然后你还可以带一个东西回去， 对对对， DIY， 而且你想想自己做的东西送给朋友啊，送给亲人，那个意义真的不一样。关键是它是有一个柴窑在那边的， 什么东西， 所以我柴窑， 啊， 就现在，对，现在很少有这种柴窑，对，所以说当时就是我们拿那个柴窑还烤了面包，还做了烤串，就是你在那边又吃又喝，然后又可以去做陶艺，然后有一帮就是比较 既新鲜又有趣， 哎，也会有一些新的朋友认识， 嗯， 一边聊，然后就真的很放松的一天。 然后呢，你有朋友问，哎，江饼，你们领导叫什么？忘了，开玩笑啊，就是当我们融入一个大环境当中，就是刚才说那个陶艺啊，让我想起一部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 嗯， 就是那个王志文和许晴演的那部电影， 哦， 就有那种情绪，就真的有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城市是很孤独和寂寞的，真的，它因为太快了节奏，很多人很难静下心来去跟一个人深入聊2个小时、3个小时。哎，如果是真的是情投意合的年轻男女，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真的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心静下来，好好聊聊人生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是的， 别天天素食主义，特别累， 真的太累了，真的是这样。 小院的文化有很多，刚刚那个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滋儿的那种。 哎， 你就像大理啊那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绿树，然后有小桥流水流着，红木家具， 对， 然后那个装饰还有涂鸦，什么纸片贴在墙上，一般是这种形象的哈。 有调调。 还有就是那种特别返璞归真的小院， 农 家院。农 家院，对对对， 这个也很有吸引力。葡萄藤， 是的 啊，那种养着各种的那个鸡、鸭、鹅， 哎， 是不是 自己种的南瓜呀？ 对， 对， 自己钓鱼， 哎，对对对，茄子呀，现摘，那个味儿，哇，不一样。 这也是一种感觉的小院体验哈。 是的，是的， 适合亲子， 嗯， 对吧， 特别适合， 对吧？ 还有带着老人呢，就比如说一到周末， 老人可喜欢这个了。 是的，就住一个晚上嘛，比如说我们、 嗯、 周六上午就去了、 嗯， 然后住一个晚上，周日、 哎、对， 回来也不耽误工作， 是， 然后带着孩子呢在山水间，然后真正的去看一看这些农作物在自然中是如何生长的，因为他们困在城市里，真的，哎， 我曾经有一个感觉。我带我的孩子去这个就是类似这种小院里哈，平常啊就是 学习也挺忙的，其实都是家长给他安排的。 哦、 小伙子，然后就让我学，我就学呗啊。 嗯。 然后终于休息了，周六周日如果不出去的话，在家里的话，我想看动画片，我想听故事，我想画画。哎、 对。 哎，到了那个小院， 嗯， 什么 pad 不响了， 真的是 全在山间地头看昆虫，各种的开心， 特别开心， 睡得晚上贼香。 哦，对，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健康， 吃的很多。 对，都很健康的那种农家菜。 其实说说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嗯， 其实我们的工作很辛苦，如果老人不能帮你照顾的话，你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全职做一个照顾他的一个人，真的真的，不管是爸爸妈妈，顶多找个保姆。 嗯，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应付，那个应付不是我们不爱孩子，实在没时间，累得喘不过气来。 是的。 然后点个外卖，还不好吃。 嗯， 哎，这孩子是不是病了？肠胃不好，去医院瞧瞧，没什么事儿。 嗯， 当你到了这个小院里有真的当地的老师傅、 嗯、 阿姨伯伯给你做农家菜的时候， 是的， 那个小孩吃的太多了，就感觉这个胃完全打开，你就要长胖吗？我真的是一个感觉。 对， 所以说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真的要体会慢生活的话，得需要条件，需要时间， 还要接触自然。 对，大自然很重要哈。 是， 你会觉得京郊的空气和温度跟北京市区不太一样，因为那是自然多一点， 对、嗯， 城市气息少一点， 是， 对吧？ 它的温度可能差不多要低个5度左右， 对对，5度左右， 对，所以要多穿一点， 多穿一点，然后呢，孩子不要着凉， 嗯， 尽量保温的情况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嗯， 看看真正的螳螂长什么样， 是的。 对吧？ 对， 确实这样。我们小时候真的是不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我们现在聊聊开了嘛。 嗯， 旅行节目其实是有生活方式， 真的是 吃喝玩乐娱乐，我们都能感觉到。 嗯， 玩就是跟大自然接触，跟你在城市里天天见不到的事情接触， 返璞归真， 你会感觉到快乐。 对， 娱乐就是包括前四项啊。 嗯， 购物就是你在这前五项满足之后，你才有购物的欲望。 是因为购物其实它是加好，它会给你带来一点点的负担。 是的， 对，你可能当下觉得，哎，我买东西我买爽了，然后觉得，哎，我的焦虑去缓解了。但是其实你回去一看账单，哇塞，买了这么多，又开始焦虑了。 就是我们说，犒赏自己方式有很种， 对， 很多种。女孩呢，比如说我消费，我刷卡，我开心啊，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哈。 是的， 但是千万不要买一些无用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消费观点也在改变， 冲动消费。 对，比如说之前去日本啊，去那边买，现在不了，我们买有用的东西。 哎，真的是。是这样， 是吧？ 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秉明拿了一个非常棒的宣传册，里面有非常多的主题化， 嗯、 随便拎出一页给我们讲讲，大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但都有什么样的类型？ 啊，什么样都有。其实，嗯、有一类呢就是文化，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到故宫。 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嗯、 你周末不光是形式、 嗯， 你跟谁一起玩也很重要。 伙伴。 啊，对，就是你跟着一起玩的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懂故宫， 嗯、 你跟他去玩一圈，嗯、你觉得、嗯、哇，我今天学到好多知识， 以前都白去了。 哎，对，你比如说你跟一个，比如说像。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文班老师、 嗯、 我们去雍和宫、 嗯、 那他给你讲所有的佛像造像啊、 嗯、 艺术啊历史啊文化，他讲完之后你就说哇我好像没来过雍和宫。哎， 对对 对, 对，真是这样，一类是这种 走门道的人。 对，然后呢再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很有传统文化这种东西，你比如说像郑以慈、 啊、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对京戏这种东西已经就渐渐的就觉得好离我好远， 北京 Opera。 哎，对，但其实现在很多像郑以慈这样的一些老牌的就古楼嘛、 嗯、 真正的历史人物、 嗯嗯、 他们是用古代和现代的方式去结合在一起、 嗯、 能够让传统的文化呢哎被新一代的人去很容易的接纳。 哎，是不是现代的年轻朋友对这也很感兴趣？ 对， 因为我老觉得就是比如说文化上啊，年轻人说啊，我觉得还是去玩，但是很多人是会慢慢进来去到这个圈子里感受。 是的、 啊、是的， 对、哦、现在真的很多年轻人，其实我还蛮惊讶的、 哦、 因为我以前身边没有那个票友，但是最近工作的原因接触了很多，我会发现哇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挺执着的，会真的去学习如何去扮装啊，就把那个角儿扮相。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会真的每天吊嗓子去练那些 练功、啊、对， 哎，练功真的还挺执着的。其实我觉得学一学挺好的， 他就跟比如咱们开车忽然看到一个人在抖空竹 啊， 抖得特别好。现在不是个人录制时代到来吗？什么抖音、快手各种录、 嗯、 你说天天唱那个流行歌，突然一个20岁的小伙子、 哎、 小姑娘唱了一首京剧、 哎、游园惊梦 啊，那个就感觉就 那个感觉 就我就觉得就是不一样，提升的关注度嘛、 嗯、 对吧，就一技之能很重要。 是的，是的， 对吧， 真的是 特别开心能听到那个很多年轻人愿意接受老文化、 嗯、 老传统，而且 有所创新， 真的，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容易的去接受嘛。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文化的部分。 嗯， 当然还有很多生活的新鲜方式哈。 很多， 我看了很多的图片的拍摄。 对， 哎，想问问饼饼，你现在最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是周末或者休假的时候？ 嗯， 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设想？因为有带着朋友出去玩嘛。 对 对, 对， 你有没有自己最佳的几天的度过方式？ 啊，就哎，对，可以给大家一个48小时的解决方案。 对对，两天。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要来的话，可能首先呢，我会想让他去了解一下，哎，咱老北京的这些古迹， 得有准备。 然后接下来呢，古迹结束之后呢，立刻然后带他去老胡同老院里面去尝尝老北京的小吃， 是 就是。这第一天呢就是老文化、 啊、 哎，就是走一条非常传统的，哎，对，就是这样，吃点真正的老北京小吃，然后晚上呢我们可能去正影寺看一个戏， 对， 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传统的感 觉，也可以看个相声都可以， 哎，对 对 对, 对, 对，听个相声 也非常好嘛， 是的是的、 而且真的就是这种文化其实需要大家去支持才能真正的传承下去嘛。那第一天是老文化、那第二天可能我就想 新锐 就哎不一样，对、带他去感受老北京非常摩登的这一面、 没错， 哎，我们新开的北京坊嘛， 对对对对， 有很多非常棒的就是早午餐店、然后可能带他悠闲的去吃一个早午餐，哎，接下来呢可能在那边去尝尝咖啡， 对 啊、甜品， 是的是 的, 是的， 哎，然后接下来呢、对呀、然后呢晚上呢那边很多杨梅竹姐姐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嘛， 对对对对， 铃木食堂啊， 是是是， 就是这种餐厅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哎，去吃点好吃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新一旧，这样的话有一种冲撞感，会让你的这个周末过得非常不一样。 对，如果还有时间的话，经北京城里的一些地方玩完了，拉到怀柔、密云、顺义、平谷、采摘、小院、农家乐， 真的是 景区， 对， 对吧？ 尤其是碰上一些特别有时令的季节啊， 对对对， 然后有那种就是在京郊会有，像我们就会有一些私宴。比如说像白露节气、我们会专门做一个私宴，然后让你在能够看到北京城万家灯火的一个地方， 真好， 然后你身后就是山、 然 后你坐在平台上，然后吃着这些最新鲜的时令蔬菜， 太好了， 哎，然后去看看老北京的那个景色啊，万家灯火的那个感觉，哇，那个真的是不一样， 对， 非常棒， 有种， 哎，还有最近比如说吃螃蟹嘛，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鼓楼，在钟鼓楼、下面的老胡同里、 哎， 但是我们是在露台上、然后会有大厨专门来给我们做螃蟹， 是的， 哎，让你以最优雅的方式，以非常非常有格调的方式去品尝这种时令时鲜，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我们还会弄一些像醒酒令， 是， 哎，这种非常风雅的这种文化方面的东西，让你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有一句话叫不时不时嘛，时令的时候去吃对的东西， 是的，就是生活方式呢是印证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哈、不管是这个根上的东西，新鲜的东西，新锐的部分，还是那个返璞归真之后我们要寻找生活方式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变成一个更好接纳世界的人， 是的， 这个内心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升华一下哈，今天聊得很开心，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物质、对于生活的享受是没有穷尽的，欲望这个词每个人都在他面前被打倒，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一个考量的基础，这个基调在那里，你就会觉得比较的平实，不激进， 对， 不 静下心来， 就是不硬怼那个感觉，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对，不强弩着，舒服着来最重要的哈。旅行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您年假5天就去5天可以到达的地方， 对啊， 那您如果只有旅行基金10000块就去10000块也可以玩得很好的地方，不要就像一个唱歌的人，你有一个唱10分能力歌的这个能力，你选一个8分的歌，你唱的很好听。 是的。 你说你只有7分完成，你选一个9分的歌，大打折扣的感觉。 很累，干嘛呢？何必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 哎。 我都希望今天我们的饼饼分享的生活方式，能让那些在路上不得不忙碌的朋友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哈。也许换一种生活方式，换一个节奏，你会有一个新的感觉，对于生活，对于自己，对于他人。 是的。 对吧？希望呢，我们的饼饼新的环境啊，爆发出新的活力。 谢谢郑哥， 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个老北京玩法之后呢，有一个新的认识哈。希望大家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接下来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喽。 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运生活依然心中热情。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运生活依然心中热情。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苍鹭，苍茫的苍，鹭呢就是上面是一个马路的鹭，下面是一个鸟字。我们是一种比较大的水鸟，我们的俗名可不少，什么长脖老等、青庄等等。因为我们的头、脖子、脚和嘴都比较长，所以呢身体就显得细瘦，体态优美，捕食鱼虾。我们的性情寂静而有耐力，行动极为灵活敏捷，有的时候站在一个地方等候食物能长达几个小时之久，所以呢有长脖老等之称，在中国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说到我们的性格特点，刚才也说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耐性好。也有人说我们是性格孤僻，那我可不同意，我们是一种稳定性极佳的鸟类。我们不论觅食休息，始终都保持不慌不忙，着急忙慌的人类可以跟我们学学这份定力。 我们栖息于江河、溪流、湖泊、水塘、海岸等水域岸边以及它们的浅水处，也见于沼泽、稻田、山地、森林和平原荒漠上的水边浅水处和沼泽地上，主要以小型的鱼类、泥鳅、虾、蜻蜓、幼虫、蜥蜴、蛙和昆虫等水生动物为主食，但是饿极了也会捕食野兔、黄鼠狼这样的小型哺乳类动物，多在水边的浅水处或者是沼泽地上，也在浅水湖泊和水塘中或水域附近的陆地上觅食。我们觅食最活跃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或者是分散的沿水边浅水处，我们会边走边啄食，或者是彼此拉开一定的距离，独自站在水边的浅水中一动不动，长时间地站在那儿等候过往的鱼群。 严冬时节在沼泽边常可以看到独立寒风中的苍鹭，正是因为我们这种意象，古人很喜欢描绘我们。而且我们苍鹭和兄弟白鹭相比，羽毛是灰色的，适合用墨来表现，所以经常在中国水墨画里出现。而且我们苍鹭性格温和，不像白鹭那么爱打架吵闹，总是默默的甚至傻呆呆的长时间的站在水里。画家可不就喜欢我们这种个性的鸟吗？站的时候我们的姿态也非常有特点，脖子屈缩于两肩之间，并且常以一脚站立，另一脚缩于腹下。 我们苍鹭飞行的时候两翼鼓动缓慢，颈部缩成 Z 字形，两脚向后伸直，远远地托于尾后。晚上多成群栖息在高大的树上休息，有树有水的地方我们就很喜欢，比如说大兴新城的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地处大兴新城的中心区，园区地势起伏，水面开阔，并且与城市道路零距离对接，大面积的绿色景观在全国特大型城市中也不多见。通过小龙河的建设，形成北区公园、京城高尔夫、南区公园、一河三片、万亩绿肺的绿地格局，发挥绿肺的生态效益，满足市民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愿望。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